云外追踪烟里梦，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我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已冷风。 奔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，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叶艳红。夜后路上珍重。 可不可以？

2200。

拒绝，就算爱未尽，似风云起。 是我能 相遇，相知双倍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我迷了，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。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，别让我心碎，心碎。去拒绝，别让我心碎，心碎。一股心意没路后退，如果我心碎，心碎，我不会挽回，我不会落泪。 All the new doors ahead.